我不能半途而废，感情有血有泪，难道你舍得让它颓废？我需要深刻体会患难。闭上眼睛，你笑容脑海回荡，幸福原来如此简单。花树茂盛，因为阳光照亮，就如信念有你而坚强。我对你许下愿望，要自己风风光光，如今这繁华真成荒唐。人生难免跌跌撞撞，让人不堪，我不怕，只要你在我身旁。我不能半途而废，感情有血有泪，难道你舍得让它颓废？我需要深刻体会患难真情可贵，狂风暴雨都由我来陪。闭上眼睛，你笑容脑海回荡，幸福原来如此简单。花树茂盛，因为阳光照亮，就如信念有你而坚强。我对你许下愿望，要自己风风光光，如今这繁华真成荒唐。人生难免跌跌撞撞，让人不堪，我不怕，只要你在我身旁。我不能半途而废，感情有血有泪，难道你舍得让它颓废？我需要深刻体会患难真情可贵，狂风暴雨都由我来陪。我不能半途而废，努力过不后悔，人生品尝着苦甜滋味。 夜深人静的时候，我就潜伏在你的伤口，梦是氢气球向天外飞走，最后都化作乌有。一个人在梦游，像奔跑的犀牛，不到最后不罢休。爱若需要失守，恨更需要自由，爱与恨纠缠不休。我拿什么拯救？当爱覆水难收，谁能把谁保佑？心愿为谁等待？我拿什么拯救？岂能解血封喉？谁能把谁保佑？人让爱永不休。人静的时候，我就潜伏在你的伤口，梦是氢气球向天外飞走，最后都化作乌有。一个人在梦游，像奔跑的犀牛，不到最后不罢休。爱若需要失守，恨更需要自由，爱与恨纠缠不休。我拿什么拯救？当爱覆水难收，谁能把谁保佑？心愿为谁等待？我拿什么拯救？岂能解血封喉？谁能把谁保佑？人 心好难受，从此以后没有人相守。我们不是说过要到白头，如今为何却又放了手？想你 的时候，我越会泪流。是谁说男人不懂憔悴？一滴一滴的泪水滴满酒杯，我独自喝下这杯苦水。就请你为我停留。就请你为我停留。 咪，我问你昨夜哪里去？冬夏咪，我问你和谁在一起？冬夏咪，为什么曾经甜如蜜？冬夏咪，为什么狠心断了情谊？说好今生白首相依，如今你却把我抛弃，还是什么花言巧语？原来都是骗人的。 怎么会这样，跟着影子走一天，我的心事和我的词已融湿我的脸。我真的不想守着电话过一夜，房间很暗，心里很乱，这种爱能给谁？你不了解我为什么苦不堪言，在你面前我渺小的无法看见，连回忆都不给我吗？让我独自悲伤是惩罚，用情深的人注定放不下。怎么会这样，跟着影子走一天，我的心事和我的词已融湿我的脸。我真的不想守着电话过一夜，房间很暗，心里很乱，这种爱能给谁？你不了解我为什么苦不堪言，在你面前我渺小的无法看见，连回忆 用情深的人注定放不下。啊，你带走我的笑，用用泪，把我的心全都是水，只剩好听的欺骗，只剩痛苦的想念。是惩罚，用情深的人注定放不下。用情深的人注定放不下。当切碎爱的刀，没了心跳怎么求饶？我一直跑，时间也往后倒，失去了你追也追不了。情伤没有解药，谁的安慰都不要，你全的爱换不了。啊，我不醉，我不醉，我醉，家里面冬菌花，我的心痛，听见了吗？看人间无情变化，管他天大的代价，是你说过都不怕。怀抱，天都亮了，梦还醒不了。把你的笑当切碎爱的刀，没了心跳怎么求饶？我一直跑，时间也往后倒。失去了你，追也追不了。情伤没有解药，谁的安慰都不要，你全的爱换不了。啊，我不醉，我不醉，我醉，家里面冬菌花。心痛，听见了吗？看人间无情变化，管他天大的 代价，是你说过都不怕。啊，我无醉，我无醉，无醉，这里面动情话，我的心痛，听见了吗？看人间无情变化，管他天大的代价，是你说过都不怕，是谁说过都不怕。